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杨伟、孙聪、吴锡明三位年龄相仿的60后飞行器设计师，是我国航空工业中青年科研工作者当中赫赫有名的少帅。他们分别主持着若干重点型号的研制任务，并不断创造着属于他们这一代航空人的传奇。 2013年5月2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巴基斯坦进行了正式访问。在李克强总理的专机进入巴基斯坦领空时，该国空军派出了6架枭龙战斗机全程护航。熟悉这型飞机的人都知道，枭龙正是由中国和巴基斯坦联合研制的。如此隆重的礼遇，不仅体现了中巴两国的深厚友谊，也体现了对枭龙飞机的极大认可。而他的总设计师杨伟却告诉我们，当时在现场执行任务的枭龙不止这6架。 当时实际上的话呢，是派了7架，吕总理坐的这个波音747，然后左边3架，右边3架。那么第7架是第一个是作为备用机，那同时的话呢，他在天上，这个在整个机队的后面，他倒飞，然后给我们拍摄了这张照片。后来我拿到这张照片以后，还是感到非常的自豪，也就是我们自己研制的飞机，在别的国家为我们自己的总理护航。我后来让这个进行护航的6名飞行员，在我这张照片上签了字，来作为一种珍藏。 在杨伟的这间办公室里，很容易找到许多与枭龙和歼十系列飞机有关的模型或者纪念品。2001年，38岁的他被任命为枭龙的总设计师，而当时他还在主持着歼十飞机的设计定型试飞和歼十双座飞机的研制工作。那时候的他脸上的表情或许没有现在这么淡定。 因为在我当总师之前，枭龙飞机干了很长时间，但是呢，这个很艰难推进，因为毕竟我们和巴基斯坦合作的这一型飞机，这个你是没有飞机的，你只有思想，你只有草图，然后让2家一块来投钱，特别是以对方来投资经费来一块来研制这个飞机，那人家都说你能给我搞出来不？你给我搞出来是个啥样子？ 枭龙飞机的研发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巴基斯坦装备的飞机急需更新换代。通过多方比较和权衡，巴方决定在中国生产的2代战斗机歼七的基础上，与中方合作研制出一款物美价廉的升级版飞机超机。然而这个合作项目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却经历了许多次沉浮起落和峰回路转，前期一直进行得不太顺利。 所以在前期的无论是谈判还是技术论证工作，还是很艰难的啊！我觉得，至少我的前任2任总师都是很难的把它熬过来的。啊，但是我当总师时候正好，我觉得赶上个好机会，双方决定加速枭龙飞机的研制，这个一定赶快把这个飞机得搞出来。 杨伟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完成对外合作出口军机的任务，他更看重的是在研制枭龙的过程中尝试许多当时的新技术，这样不仅能提高飞机的作战效能，更能为我军战斗机研制的后续发展积累经验。 当然，做出这样的选择需要承担相当的风险。对于杨伟和肖荣而言，机会与挑战并存。 任何一型飞机也好，任何一型装备也好，它是个有生命体，它这个生命的这个最终的体现是体现到你这个设计团队赋予它的这种精神和最终的意识，这是最重要的。那么你在设计一个装备的时候，除了你要满足指标以外，你实际上是你有你突出的东西，你有你想削弱的东西，这就是你想让它体现的这种品质和精神。当我们研制枭龙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不是在研制一个出口产品啊，我们真是在研制一型装备，而这型装备真正是要能够以后能够派上用场，或者起到更好用场的。 当时的杨伟肩负着歼十双座和枭龙飞机的双重设计重任，一个是急需装备部队的国家重点型号军令如山，一个是签订了协议的国际合作项目信誉至上。两个型号的研制节点几乎同步，都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首飞，若不能按时交付，不但前功尽弃，还直接影响到国防利益和国家的信誉。为了抓紧研制时间，为技术提升打好基础，杨伟在枭龙项目上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策。 我们先赶快把这个状态冻结下来，先把飞机先把它飞起来，同时我们开一条线改这个飞机。所以枭龙飞机你可以看得出来，前两架飞机和后面的所有的飞机相比，两个从外观上从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别啊，当时我们是这样确定的。先飞起来的目的在于哪呢？第一个要建立信心，要我当时说哪怕飞得不好我要把它飞起来，飞起来建立信心，给我们留出两年的时间把这个飞机搞好，建立能力。实际上我觉得这种决策到最后对枭龙整个项目啊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 边做边改，为了提高枭龙的技术水平，杨伟使出了拿手的绝活，那就是他多年来主持研制的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对于飞机的作战效能来说，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啊，因为你这个飞机要想充分发挥你的这个作战能力，那么呢这个飞机最好设计成呢我们叫颈部稳定飞机。你举个例子，就是我在一个篮球上头要想放个乒乓球，这个乒乓球你放不上啊，你只要一放一偏，它这个乒乓球就掉下来了啊。但是如果是你在碗里头放个乒乓球，这个乒乓球总是在碗底下，这碗里头放乒乓球就是颈稳定的，这个篮球上头放乒乓球就是颈部稳定的。要把这个飞机设计成这个乒乓球放在篮球上的这种颈部稳定，但是靠我这个控制系统啊，要让它稳定啊，就相当于是耍杂技的鼻子上顶个筷子，它是颈部稳定的，像我们一般人不行啊，但是你头在这摇着，它这个筷子能一直支的，但是你这个系统一坏，那这个飞机不是像石头一样就掉下来了。 出色的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让枭龙如虎添翼，再加上先进的航空电子系统和独特的气动布局，使这一款飞机的设计水准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期，俨然有了足以挑战三代战斗机的风范。特别是泵式进气道和边条翼更提高了它的作战能力。 这个呢就是咱们枭龙飞机的边条，那它的主要作用的话呢，是在这个飞机进行大鹰角飞行的时候，这个气流在这块卷两个大涡，这两个大涡这个卷到这个飞机的后面这个机翼的表面上，把这个飞机抬起来。我们这个大边条的话呢是国际上比较少用，另外的话呢这个呢是飞机的进气道，发动机靠这个地方进气的话呢产生推力。咱们这个进气道采用的叫我们叫无格道，这个进气道相当于是这个气流进去了以后啊，靠这个鼓包合理的把气流压缩，把这个能量提起来，使得这个进去的能量很大，这样子飞机的推力很大。我们在这里呢还有一些打的这些小孔，这些小孔的话呢主要目的就是把这个低能量的气流把它吸走，这个进气道也是非常创新的。而且你这样设计好了，它设计很复杂，但是生产制造使用非常方便。整个这种类型的进气道全世界 实际上除了美国人在 F-35 就是第四代战斗机上使用了以后，我们相当于是第二个使用。我们比这个 F-35 服役还早，大的原理相当，但是实际内容不一样。我们这个是有负面层析出孔的，很多其他飞机是没有的。 除了采用多项新技术之外，从设计的源头开始，杨伟就建立了枭龙飞机研制质量成本控制制度，从而使它有了很高的性价比。2003年8月25日，枭龙飞机迎来了首飞的时刻，而此时身处指挥台的杨伟倍感压力。 你年轻人接班，承载的不光是中国人，还有外国人的这种，以及还有它有历程很长，有很多老专家的这个心血在你这个手上，你要有一点闪失，你对不起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你没理由啊。但是认真来讲，管你什么飞机，只要是新飞机，它都有风险。 枭龙从冻结技术状态到实现首飞，历时仅仅23个月，创造了我国飞机研制历史上的奇迹。而杨伟和他的团队在这一过程中也和枭龙一样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众人瞩目之下，枭龙在空中稳稳当当地飞行了17分钟。当飞机安全落地的那一刹那，杨伟心中百感交集。通过后续研发，枭龙的状态不断提升，其表现和潜力令人惊叹，不仅达到了巴基斯坦用户提出的综合作战效能，也为我国未来新机研制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这个枭龙的这个我觉得这个研制里头哈，就更进一步实际上是就是让我们包括我们这个团队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一种转化。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先搞两架飞机，同时我们就改飞机啊。实际上我们这个飞机现在已经在我们手上，已经把它内涵这个变化的很多了，认真来讲也是作战的能力这个提升了很多。 2006年4月，装配了国内最先进的完整航电系统的枭龙飞机又成功实现了首飞。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这款身形小巧、脱胎于二代飞机的出口型战机，在杨伟他们的努力下，其综合能力超过了 F-16 的基本型。2007年3月，枭龙飞机成功定型交付，受到了巴基斯坦军方的热烈欢迎。而身为总设计师的杨伟也体会到了极大的喜悦和自豪感。 我们就在这个他们的首都伊斯兰堡，在现场在活动的时候，天上就飞的飞机，这个当时有人说，这飞机就是明天要展览的飞机。那有的人就说，这谁飞机啊？我这一看，就是咱枭龙。所以第二天国庆日的时候，这个我觉得他们也是摆的是最高位的，首排的就是我们两架枭龙飞机啊，进行这个像那国庆阅兵的这种展示。那时候在底下看着咱这个飞机在天上，还是觉得比较自豪的啊。 目前枭龙飞机还在不断推出改进型号，形成系列化发展，很快将具备空中加油能力。枭龙双座机也列入了研发计划。而就在枭龙首飞的同一年，杨伟担任总师的歼十双座飞机也成功首飞。此后他还担任了几个新型号的总设计师，把猛龙歼十和枭龙飞机研制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消化融合，发扬光大。在这个过程中，杨伟和他的飞机设计团队也加快了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脚步。 你作为军工行业也好，它是个博弈的行业啊。在我以前，我和对手差距比较大的时候，我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我是要进行追赶的。而我追赶的目标，我可以坚韧不拔，快速往前跑。但是当我比较平行的时候，我不敢说我现在很平行，但是我基本上在一个大的水平线上的时候，再往前发展的时候，认真来讲，方向就是最重要的。 杨伟和他主持设计的枭龙等飞机一样，在飞速成长的过程中，给人们带来许多新鲜感

想完善的东西，然后你技术水平干过程也提升了，咱们重来一遍，把所有原来不满意的全部变成满意的。 随着国产发动机团队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技术突破，直时终于换上了一颗更为强劲的心脏。经过吴锡明他们的多年努力，直时武装直升机的研制工作大功告成。在定型报告会上，吴锡明情难自禁。 干了多年，这么多弟兄们大家都没有休息，总算干出一个让我们可以向国家交代的东西，可以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行业，来干很完钱。当时准备的定型汇报材料，这个在准备了很长时间，演讲了很多遍，在当时在定型会上往那个报告席上一站，话就说不出来。但是实际上当时呢是流眼泪，但是不敢动，在待了一会儿收了收眼泪才开始讲话来说。然后真正的大家看到流眼泪是在这个庆功会上，这个喝酒祝贺，那是流眼泪。 直时装备部队后，由于性能出色，出勤率高，飞行员们很是欢迎。然而飞行性能好只是直升机作战效能中的一个方面，为了验证直时的打击能力，吴锡明亲自观看了他的第一次实弹演习。 说在看起来非常状况，因为这是机动性比较好，在山谷里穿来穿去的时候，看起来突然要出来突然攻击，然后突然也没有了找不到，然后甚至出了好多架飞机，看起来就像美国大画片一样，然后飞机一下来一般人冲上去卸弹装弹一拍走人，哇，就像这个战场里面的这种战场现场一样的，非常刺激。我在这个观礼台看了一个意思，就是在山腰上设了一溜很小很小的小白点的白靶标，用望远镜可以看到，就看到飞机从山洞里露个头，你看那些靶，每一个靶，再露个头又每一个，又开始露每一个，没一发漏，就看一溜的白点，一个丢的，一个没，一个没，最后全没光。哇，那感觉真好了。 2014年7月，在位于北京三元桥附近的中航工业总部北区门口，忽然多了一架直时武装直升机。它摆出俯冲的姿态，似乎在向经过这里的人们致意。在高楼林立、行人如梭的闹市中，它的出现引起了不少人的围观和议论。趁着吴锡明到北京出差的机会，我们和他一起去现场看了次热闹。熙来攘往的人群中，没有人注意到这个貌不惊人的中年男子，更不会有人想到他就是这一杰作的总设计师。而吴锡明自己却一如既往的开心快乐。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Yeah.